关注 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平时呢，我们比如说吃药啊、养生啊、保健啊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人体自愈力的提升起着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么其实人体要健康，自愈能力的高低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来提高我们的自愈能力？好像从中医的这个理论和说法上来讲，就是要扶正气啊。 哎，对， 嗯， 你看我们这个有了疾病以后，我们来去医院，我们说治，要把疾病给治了去。 嗯，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平时我们也在聊啊，到底我们这个病是你吃药给吃好的，还是身体里边有某一种力量让他自己给好的？ 嗯，其实这个好像从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觉得肯定是吃药吃好的呀。但我没吃药之前，他病就是没好吧？那我吃了药，他病就好了，所以功就记在这个药上了。 对，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嗯， 我们老说人体啊，他身体有一种这种能力，就是说防病的能力、预病这个能力和自愈这个能力。那只是在我们这种防病这个能力最后扛不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得病了。过去我也形象的说，哎，好像我们要上一个斜坡，拉了一部车子，结果呢，你把这个斜坡呢理解成为疾病的致病因素，它在对抗你，你和它在对抗，结果你的劲儿大，你拉着这个车子就翻过了这个斜坡。哎，你就能扛过去， 等于战胜他了。 没错， 嗯， 你看我们说天冷了，人家有些人受冻一下， 嗯， 人家打个喷嚏就过去了。 对，有人得病，有人就不得 啊。没错， 嗯， 那有些人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呀，他就感冒了。这就是我说他身体那个对抗能力、自愈能力他不强。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你看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得癌症？ 嗯， 今天我们总是把他跟这个基因去相挂钩。基因这个东西呢，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没有就是说那些基因链上它完全的好，但并不是说你的基因缺陷你就发生疾病，是在诱发因素，就是致病条件的作用下，结果你自己的对抗能力又不足， 嗯， 这个时候你发病。 嗯， 那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你今天是在衰老的情况下，你在得病的情况下，如何扶正？扶正是一个中医的名词。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正？中医讲这个正，就是一切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力量，一切对抗疾病的这些因素，我们都可以把它叫扶正。扶正去邪嘛，这是总原则嘛。当你的正大于你的邪的时候，哎，你这个身体不可能得病。还有一个，你得了病，当你的正大于邪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走向康复的。 这里边这个邪，大家可以理解成一切的致病因素。比如说啊，你今天的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抽烟喝酒，你把它都理解为邪。然后你说熬夜，然后你说我这个情绪一天总是这个紧张，这都是邪。我们把这些因素去除了，哎，我们又能这个精神愉悦，我们又能控制好各种这个异常这些指标，这其实就是在扶正。 嗯， 所以这个我们在你刚才说，我们有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到医院去吃了药，哎，这个病好了，那明明就是吃药我这病好的，怎么是我自己的能力？但是记住，这个基础是你自己那一套自愈能力，你还比较健全。 嗯， 药品这会儿就像是你腿走不动了，它像一个拐棍一样，把你扶了一下。哎，真正的康复是谁？是你自己， 就服了你自身的正气。实际上最后对抗疾病的还是你自身的正气战胜了邪气，而使你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没错。 嗯， 因为这个你的基础在，它的对抗能力是在的。如果你的基础已经不在了，你这会吃什么灵丹妙药？ 对， 再好的这个 扶不起来了， 这个专家帮你也扶不起来了。 嗯， 所以大家呀，在心里边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另外现在不是接近冬天嘛，我们说冬主这个封藏，那藏好你的精。我曾经也讲过，我说这个养生啊，一个是四个基本原则嘛，一个是顺应自然，一个是身心供养，再一个就是养肾固精，调理脾胃。那这个扶正，这个观点可能咱们有些听众就听懂了，但这里面问题就来了，那怎么个扶正？那现在这个冬天，前面我讲了，一个是你益精固肾，再一个就是调理这个脾胃。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说，一个把这个肾气补足了。那这就是我也讲过这个使用的这个手段和方法，就是使用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 嗯， 那我怎么调养后天这个脾胃？因为先天之本是要靠后天这个脾胃去供养它。那调脾胃我们也有方法，那就是这个用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再加现代医学的一个生物因子，就是我们说的转移因子，这么一个组合，其实就跟我们能扶正。当然这里边就有一个关系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患病了，我们有各种痛苦的症状，我这儿要吃药，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再扶正？大家记住，你在吃药的同时你一定要去扶正，吃药那是在解除你的痛苦，救你的这个急，可是促进你疾病康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调养脾胃，调养这个肾气，这个是根本。这么做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有利于你这个慢性疾病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康复。 嗯， 具体到我们这个现代医学来说，这个症是什么呢？自愈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老说的耳熟能详的这个免疫力。 嗯， 那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它在身体它具体是怎么作用的？你看在生活中我们说，哎，吃新鲜的蔬菜能提高免疫力，睡好觉能提高免疫力，锻炼身体能提高免疫力。那免疫力这个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正气啊，另外就是说它是抵抗疾病的能力，保持健康的能力，让我们人体这个自愈力强大这个能力，你就这么去想就可以了。你因为他最后要说还是器官和细胞的，这个我下来会讲。那么均衡的免疫力，我可以这么说，是我们身体内部啊最好的医生，它能让我们远离啊各种疾病。你小到这个防治感冒，大一点的来说抗癌，哎，免疫力都扮演着非常非常这个重要这个角色。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呢，一个是物质资源特别丰富， 你看在吃的来说，你想吃什么几乎都有什么。我们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还有咱们国家虽然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可是我们这个平均寿命呢，哎，已经现在提高了很多。你像我们北京地区应该是下达到了这个高于全国，达到了82岁， 嗯， 这都快接近发达国家这种平均年龄这个水平了。但是这个年龄活的时间长了，那我们这个身体状态是不是那么好了呢？那也不是那样。你看去年我记得秋季的时候，那个时候刮风干燥，哎，一次那个流行感冒，一下子那个医院人满为患，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这个抗病能力啊还是这个。 每到换季的时候啊，或者说气候变化的时候，这医院都是人满为患的。 没错，那你说明你这个自愈能力就比较差。还有生活中有些人口腔有一个溃疡，总是去医院吃药，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又犯了，一会儿好了一会儿犯了，哎，这个也是问题。当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它也有一些这个副产品，你像比如说空气污染，还有一个食品安全，当然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也现在慢慢都在改善。那在你看在同样的条件下啊，那么有些人家就显得精神闪烁，非常的这个长寿，诶，可是有些人呢，我们经常看一些社会精英英年早逝，诶，这个有些人又是因为这个患有这个绝症，诶，也早逝了。有些人家到了80岁，我们说耳不聋眼不花，保养得非常好。那有些人到40岁，我们就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40岁开始装支架了。那这为什么同样的环境下，这个我们这个差异会这么大呢？那大家一个口语化的东西怎么说呢？哎，我这个先天这个体质有差异，说人家那个体质好。这话说的呢也没有错啊，当然就是说每个人这个免疫力啊基因啊个体差异它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说的有点夸张，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那个差异呢，免疫力差异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除非我们你看生下来以后有些人是先天性免疫缺陷，这属于这个先天性的问题，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功能就是正常的，它是完全有能力构建我们这个安全屏障的。 确实啊，像您说的哈，这个人体呢要健康，那自愈力的高低是起着特别大的作用。那咱们养生啊、保健呐、吃药啊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提高人体自愈力啊，在这些方面呢，在做一些工作。那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的这所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大家平时说的免疫力，是吧？ 没错。 而且刚才您有一句说特别好，其实，这个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其实他的自愈力都是差不多的，免疫力都是差不多的。 你看我们人类文明啊，我们是可以去总结医学经验开医院，可是动物呢，没有说动物给动物治病的，没有医生给他治病。可是今天能够繁衍族群啊，种群继续繁大，这些动物它都是靠自愈力。 对， 那现在只是说城市养了宠物了哦，人为的开一个宠物狗医院，人为的人去给狗治，那人家这个野生这个狗，那完全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治。还有山里的，我们今天这个生态好了，很多这个动物也恢复了，他们都是这个自我繁衍。自我治愈，不能说他们没疾病， 对， 他是天生与生俱来的。 所以说呢，这个都差不多的人啊，这个没有什么落差，但是经过生活生长和时间的推演，那这个身体的素质完全就拉开了。有的人呢，他的抵抗能力就比较强啊，人家比较强壮，而有的人呢就不行，就非常软啊，就是得了一身的病。那么这个实际上健康，我觉得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哈。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类人啊，你去叫他查一下他的生活表，抽烟 肯定有问题， 抽烟， 对， 脾气很烂，熬夜，然后又精神又很焦虑，再一个胡吃海喝，有时候是熬夜，有时候是打牌，随便我们把这都可以成为邪气。你这一块，我就叫他去做个自检的话，他一定 有一些他自己身的问题， 对，就损害他自身自愈力的很多的不好的习惯啊，也就是您刚才说的一些邪气啊。那刚才您也推荐了两种办法，比如说呢，刚才您说无论是先天之本的肾，还是后天之本的这个肠胃啊，为了滋养他们的话呢，一个呢是刚才您说的金蝉花。那金蝉花呢，对于养肾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是肾为先天之本嘛？ 对， 过去我在节目中这个讲的比较多。 是，另外呢，你也推荐了呢，像百合呀、莲子啊、芡实啊、茯苓啊，加上这个转移因子这个茶饮，应该说对于肠胃呀、对于这个安眠呀等等哈、精神状态等等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正好现在目前呢，咱们正在举行一个体验活动啊，今天听众朋友真是听着了。那如果那您感兴趣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的话，都可以来进行体验活动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您提到啊，起到扶正作用的啊，无论是滋养先天之本肾的金蝉花，还是对于后天的肠胃有供养作用的哈，这个百合呀、莲子啊、芡实啊、茯苓啊，还有转移因子组合的这个茶饮啊，目前呢正在举行这个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的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其实说到金蝉花也好，还有说到刚才说的这个中药的这个茶饮也好哈，这都是咱们这个中医文化宝库当中的很亮丽的一些内容了。 对，你看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啊，他这个在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一定要把这个患者这个基础给打好。我们生活中有一句话就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作为 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患者朋友来说，我得病了一定是先去解决我最痛苦的问题，比如我心绞痛了， 先把症状控制住， 把我这个痛给我解除了， 对， 我就没问题了。可是症状解决未必你的疾病得到了康复。那你像比如说，哎，你心绞痛了，心肌梗死了，你这个给你装个支架你就不痛了，难道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好了吗？没有好，只是叫你这会儿不痛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怎么办？从根本上解决。那我们从根本上解决来说，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先天之本，这是中医词儿，大家听着有点别扭。先天之本其实就是说能让你身体固有的功能发挥正常作用的那个能力，它有这个促进作用。当然在中医里面它就有针对先天之本的这个中药，那我们说的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它就有这个能力。再一个，你先天之本那是生来与生俱来你身体应有的能力，可是你后天调养的不够好，我们说的，哎，你这个能力是下降的，那怎么办？我们说才要去再健脾胃，脾胃我们称为这个后天之本嘛，脾胃你这个吸收运化能力弱了，你的先天能力你是发挥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像茯苓、芡实、百合、莲子、转移因子，这是五种元素。为什么要这么组合呢？茯苓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药里边它属于这个利水渗湿药，所以它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五脏里边哪个脏器最讨厌湿，就是我们的脾脏，所以它有利水渗湿健脾安神。为什么说健脾就能安神呢？因为这个脾胃运化不好，事实上我们神气是不安的。你看在小儿科里边我们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夜不安，还有一个大人你试一下，你要今天晚上你吃的过饱太撑，你又给睡着了，今天晚上你一定是多梦的， 睡不踏实的， 睡不踏实。哎，你的这个脾胃跟我们这个神气是有关系的。再说芡实，有些人这个脾虚了以后，他这个就湿气重，湿气重他再加重的话他就变成寒气，寒湿它都是向下走的，所以有些人才出现这种五更泻、糖便，老是不成形。所以有了这个芡实以后，补脾止泻，还有一个芡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它就是益肾固精，有这么一个作用。百合，我们这个大家有时候去餐馆吃饭，百合炒芹菜，对吧？ 对， 它有这种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这个作用。莲子不用说了，就是我们那个莲藕上面长的莲子嘛，大家有时候煮着莲子粥、莲子汤，养心安神。这个呢，把五脏啊，它基本上都给调到了。再加一个转移因子，这是个现代免疫学。 是， 后面我会讲到，明天我会讲到这个。 好的，其实刚才张主任一随口一说，就是一个方剂哈。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先天之本的是肾，后天之本的是肠胃。那么先天和后天，他们是互相依托又互相滋养的。所以呢，无论是您用这个金蝉花来补肾，还是用后边的这个莲子啊、百合呀、芡实啊、茯苓啊，来这个滋养这个肠胃啊，这两个共同起作用的话，你的身体就能达到一定很好的 作用。是，我这可能没有对你的腰痛去了， 对， 没对你的头疼去了，没对你的血压高、血压低去了。但是你想一下，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你这些东西不好控制？ 是的，是的， 就是你的先天和后天没养好。 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想体验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打电话进行体验，前二十名听众朋友有这样的机会，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